爱情可以让人暖和，我可能不知道，爱情原来也会让迷迷糊糊跟你在冬天拥抱。是你告诉我，爱你不需要承诺，因为你把季节过了，爱丢了。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已陷入你的牢，冬天过了，而你不再需要我。想你爱你留不住你，亲爱的你，我已用尽我的力气去爱去接受你，就算你一错再错我都会包容你，只要你能听到我的呼喊，也许能知道我有多爱你。 有唱吗？我想你笑啊。 爱丢了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已陷入你的牢，冬天过了，你不再需要我。想你爱你留不住你，亲爱的你，我已用尽我的力气去爱去接受你，再说我都会包容你，只要你能听到我的呼喊，也许能知道我有多爱你。